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那过去呀，出身不好，肠分不好，这个 那就有点自闭了， 自卑， 自卑， 就特别自卑，有人的地方吧，一说话就脸就红，这个除掉成分问题，出身问题，贫穷问题，还有一个毛病，我还有一个让我自卑的， 什么呢？ 那时候我大舌头，说话大舌头 呢， 但是我不知道我说话大舌头，上学前吧，我始终我不知道我说话大舌头。有一次在小学嘛，老师就点我名字，怎么叫我也不吱声，老师就过来了。我说你没叫我呀，后来我才明白，笑那个礼，那时候我说这 啊不是笑这个 学 和小 学，后来我才知道笑我那礼，因为那时候我大舌头，这个礼呢，那时候舌头大的人，现在社会上这种人也不少，我经常听着，那个这个礼字吧，它发出那个了，这个了吧。是舌头顶的上牙膛 勒一笔哈， 然后这气吧突然冲出去，把舌头冲开勒。 对， 但是我那舌头不顶上牙膛，我舌头在下边耷拉着，勒一，勒，勒一勒一，所以我这个也引起全班吧哄堂大笑。他这一笑，后来我知道是笑笑我这个礼， 有点像那个王木生乡村爱情里边的王木生， 对，从那以后吧。我就再也不敢说话了，因为你一说话他老碰着用了碰着的拼的音，就再也不敢说 了，怕人笑话， 就老怕人笑话，心里就做病了， 咋意思？ 完了回到农村呢，这出身又不好，整天又露着肉，这就更做病了， 对， 一句都不敢说。那我是唯一的初中生毕业，队长说你给大伙念个报纸，不敢念，念着碰到了那字咋整啊？是不是？就不敢吱声，就苦闷，就特别苦闷。 这想象不到你还曾经这么难哈，这么多这个。 那我就想啊，我说这一辈子要老不敢吱声，这不这一辈子白活了吗？我说这为什么我说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呢？就这件事儿，你看我还用功用心去研究，我就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。那四角号码字典呢，他就说这个了。怎么能把他这个勒的声音发出来？我是在那里发现的。他说这个勒呀，是舌头一定顶住上牙膛，顶到那个牙根那块儿，完了用气把它冲开勒。我就发现了。我说那我舌头没顶着呢呀，他可不勒咋的？完了我就开始练。就怎么能顶呢？怎么顶也不行，顶的话吧，吃那种葱的个就下来了。还更乐， 就是不会那个劲儿， 不会那个劲儿。但是我就这么反复练，反复练，练来练去吧，我不练乐，练俩，俩 改了。 练乐练不成，练俩，俩也是给我乐拼成的。 对， 搁那顶着呢，一说俩，高气儿冲，一冲俩，我说这个 找着感觉， 找着感觉了。 就是走道也练，干活也练，就天天练，练了三年，我把他扳过来了。 三年， 哦，才把他扳过来。扳过来之后吧，因为做病的嘛，嗯，所以还是不敢说话，哎，一直到改革开放，就自己呀就创业了。创业了你还不说话， 就是 啊，尤其选我当队长的时候， 对， 因为长时间的不说话吧，就不会说，不敢说。说那个开社员大会，你当队长，你得给社员好几百人，你得讲两句话吧？ 对呀， 在家写，哦，写完了，完了开大会，上的会上念，哦，把那社员乐的，他们特别理解我， 哦， 嗯，也特别尊敬我，所以吧，没有人，就全队社员，无论老的少的，没有一个人拿我开玩笑的。你看社员之间呢，什么老的少的整天开玩笑，就唯独没有一个人拿我开玩笑的，就对我那种尊敬啊，就好像那就有那80岁老人那么那种尊敬都没有。 哎呀， 哎，就那么尊敬我， 发自内心。 哎，他是发自内心 做到那儿了。 嗯，所以就这一点呢，我也挺欣慰的，也挺自豪的。改革开放这个出来创业，那个咱要有员工啊，咱自己创不了业呀， 对 呀，是不是？那员工那时候种地一天都上百人呢， 哎呦， 那你总得要说你干啥他干啥呀， 嗯， 是不是得分分工 作呀， 给大伙说一说呀， 嗯， 一说要给大伙说，那心就发抖，就直嘚瑟， 一想到这儿， 哎， 就紧张， 就紧张， 哎， 说明天呢，说要给大伙开会， 你的心病了啊， 成心病了， 哦， 说明天要给大伙开会，哎呀，那。我一想起心就难受， 这真想象不到哈！你看这么能说的一个人，曾经有这么一个 经历，一想起这心就是不舒服难受。 哦， 完了，我当学校技术员的时候嘛， 嗯， 我就怕他们来参观，我说你可千万别来，可别上我这参观 呢。一参观你就得讲话哈， 一参观吧就得让我介绍，都把我愁死了。我说我宁可刨一天大粪，我扛一天麻袋。 哦， 你可别让我说这玩意儿，你看他不说不行。你看，我说这人呐，啥叫磨难？我说这就是磨难。你不愿意干啥，你就必须得干啥，是吧？你想愿意干啥，可能还不行。净让你干那些个犯愁的， 你不想，不想干， 不想干的，难受的， 对， 这就叫磨难。 对，就鼻子， 到鼻子，鼻子。我说这就叫硬拿牙上架。 对呀。 就把你逼的没招没招的，你看这一磨呀，这多少年，这几十年呢，就把你逼的没招了， 造就了今天的你啊， 慢慢的 这么能说，滔滔不绝的 也不是啊，那就那时候啊，就恨自己呀，我说我怎么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呢，人家给一个姑娘大姑娘那个大庭广众人都敢说话，我那有几个人我都不敢说话，就恨自己了。 哦， 怎么这么笨呢？怎么这么完蛋呢？怎么啥都不是呢？你看，就开始恨自己了。然后就不认可，不认可怎么办呢？就买书。我第一次发现那个咱们吉林市那个演讲与口才。 哦， 我是7期买呀，就回去看了，就一字不落的从头看到尾。看一期又一期的，我说是不是看完了就会了？我说还那样， 有心理障碍， 有心理障碍。我说这也没用啊，还不是没用，潜移默化的起作用的。 哦， 潜移默化，就是今天呢，我给能大家讲治胃病，实际那已经他有受益了。 哦， 但是他不是立竿见影。昨天看的书，今天这家伙滔滔不绝。不是，这就像那说铁棒磨成针啊，说铁棒，你要是这么细的，那蹭一会儿就是针。 对， 你这么粗，一半会儿蹭不成针。 对， 它有个过程。 对， 它有个过程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 对， 那都到50多岁呀，那一有场合还紧张。 哎， 我说，这都老头子了，你说还紧张啥呢？ 就是的。 是不是？那也不行，还得逼，就把他逼到今天，是吧？没有办法。 所以说，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。 对，要不我说，贫穷不是那个不好，这个贫穷 救急不救贫啊， 救急不救贫。这人呐，